你好，我是李月。IoT 啊，也就是物联网，这个呢，一直是最近几年技术圈非常非常火的一个概念，并且啊，随着 5G 的大规模商用，这个 IoT 呢还会一直的火下去。那到底什么是物联网呢？物联网这个词儿啊，它的含义还不那么直观，但是啊，你看它的英文 IoT，也就是 Internet of Things 的缩写。Things 这个单词啊，我们知道它在英语里边啊，几乎可以指代一切。翻译成中文啊，我个人觉得“东西”这个词儿呢会比较贴切。那物联网就可以理解为把所有的东西都用互联网给连接起来。这里面啊，不仅仅包括像电脑、手机这样的智能设备，那还包括一些已经智能化的传统设备，比如说汽车、冰箱、路边的摄像头等等。将来呢，还可能会包括更多的各种各样的东西，比如水杯。衣服、工业用的各种设备和工具等等等等，也就是所谓的万物互联。所以啊，IoT 它的未来绝对是大有可期的。那这些物联网设备，它要实现互相通信，也必须要有一套标准的通信协议。MQTT 呢，就是专门为物联网设备设计的一套标准的通信协议。那使用 MQTT 协议的 IoT 设备，它是可以连接到任何支持 MQTT 协议的消息队列上进行通信的。这节课呢，我们就一起来聊一下 MQTT 协议，以及如何真正的把 MQTT 协议应用到生产系统里面去。我们先来看一下 MQTT 协议和其他的消息队列的传输协议啊，到底有什么不同？从宏观上来讲啊，MQTT 协议和其他的消息队列，它所采用的传输协议其实是差不多的。它采用的呢，也是发布订阅的这种消息模型，在网络结构上呢，也是 CS 架构，IoT 设备是客户端，broker 呢是服务端。客户端与 broker 通信进行收发消息。虽然说啊，MQTT 和普通的消息队列相比，在消息模型、功能和网络结构上都是差不多的，但是呢，由于他们面对的使用场景是不一样的，所以 MQTT 和普通的消息队列相比还是有很多的区别的。我们来看一下 MQTT 它的使用场景有哪些特点。首先，它的客户端都是运行在 IoT 设备上的。那 IoT 设备它有什么特点？它最大的特点呢，就是便宜。那你一个水杯才卖几十块钱，它上面的智能模块成本10块钱最多了，是吧？再贵就卖不出去了。那10块钱的智能设备，它的内存呢，都是按照 K 来计算的，可能都没有 CPU，也不一定有操作系统，整个设备呢就一个 SOC。这样的设备啊，它就需要这个通信协议啊，不能太复杂，功能呢也不能太多。另外啊，IoT 设备它一般都是采用无线连接，而且很多设备它是经常移动的，这样呢就会导致 IoT 设备它的网络连接呢不太稳定，并且呢这种不稳定的网络连接啊它是一个常态。MQTT 协议啊在设计上它充分考虑了上面我说的这些特点，在协议的报文设计上非常精简，可以说是惜字如金。协议的功能呢也设计得非常简单。基本上就只有发布订阅主题和收发消息这两个最核心的功能。另外，为了应对网络连接不稳定这个问题，MQTT 呢，它增加了心跳和绘画的机制。加入心跳机制呢，可以让客户端和服务端双方都能随时的掌握当前的连接状态。一旦发现连接中断呢，可以尽快的重连。MQTT 呢，还加入了绘画的机制，在服务端呢，来保存绘画的状态。那客户端在重连之后呢，就可以恢复之前的绘画，来继续收发消息。这样呢，就把复杂度从客户端转移到了服务端，客户端的实现呢就会更简单。MQTT 面临的使用场景中呢，另外一个很重要的特点就是服务端它需要支持海量的 IoT 设备同时在线。对于普通的消息队列集群啊，它的客户端啊都运行在性能比较强的一些服务器上。所以呢，客户端的数量呢，它不会特别多。比如京东的 GMQ 集群啊，它日常在线的客户端数量大概是10万左右这样一个规模，这已经足够支撑全国人民在京东上买买买了，并且啊，这个规模已经是这个地球上少有的几个超大规模的消息队列集群之一了。但是在 MQTT 的使用场景里面，你需要支持的客户端数量远不止几万或者是几十万这个量级，比如说。北京交通委如果要把全市的车辆都接进来，那这就是一个几百万客户端的规模。路边到处可见的摄像头，每家每户都有的电视、冰箱，每个人随身携带的各种穿戴设备， 这些设备的规模啊，都是百万、千万，甚至是上亿级别的。另外呢 ，MQTT 它是不支持点对点通信的。那一般的做法都是每个客户端呢都会创建一个以自己的 ID 为名字的主题，然后呢，客户端呢它会订阅自己的这个专属主题，来接收专门发送给这个客户端的消息。那这就意味着在 MQTT 集群里边，主题的数量和客户端的数量基本是同一个量级的。说到这里啊，如何能支持海量在线的 IoT 设备以及海量的主题，那就是每一个支持 MQTT 协议的消息队列面临的最大的挑战，也是你在做 MQTT 服务端技术选型时需要重点考察的技术点。那目前的开源的 MQTT 产品中呢，有一些是传统的消息队列通过官方或者非官方的扩展实现了 MQTT 协议的支持，那也有一些呢，它是专门的 MQTT Server 的产品。这些 MQTT Server 啊，在协议支持这个层面啊，大多数是没什么问题的，性能和稳定性方面呢，也都可以满足要求。但是我还没有发现能很好的支持海量客户端和主题的开源产品。为什么呢？传统的消息队列啊，虽然它可以通过扩展协议来支持 MQTT， 但是啊，它的整体架构在设计的时候并没有考虑要支持海量的客户端和主题。比如我们之前讲过 RockMQ， 它的元数据是保存在 Name Server 的内存里边的， Kafka 的元数据呢是保存在 Zookeeper 里边，这些存储啊，它都不擅长于保存大量的数据，所以说呢也支撑不了太多的客户端和主题。那另外的一些开源的 MQTT Server 很多呢根本就没有集群功能，或者说呢它的集群功能做的还不太完善。集群功能做的好的产品，他们的开发者啊，大多都把集群功能放到了企业版中拿去卖钱了。所以在做 MQTT Server 技术选型的时候，如果你接入的 IoT 设备数量级在10万以内，那你是可以选择开源产品的。选型的原则和选择普通消息队列是一样的，我在该如何选择消息队列这节课中讲过的选型原则都可以用，优先选择一个流行的你熟悉的产品就可以了。如果说客户端的规模超过10万的量级，需要支撑这么大规模的客户端数量，那服务端只有单节点肯定是不够的，你必须用一个集群来支持，并且这个集群是要能支持水平扩容的，这些呢都是最基本的要求。这个时候啊，就几乎没什么可以选择的开源产品了。这种情况啊，我的建议是你去选择一些云平台厂商提供的 MQTT 的云服务，价格相对会比较便宜。当然啊，你也可以选择价格更高的商业版的 MQTT Server。另外一个选择就是基于已有的开源的 MQTT Server，通过一些集成和二次开发自己来构建一个 MQTT 的集群。接下来我跟你说一下构建一个支持海量客户端的 MQTT 集群应该来如何设计。一般来说啊，一个 MQTT 集群它的架构啊应该是这样的，从前到后啊依次应该有三个集群，这三个集群啊分别是 Load Balancer 的集群、 Proxy 的集群和 Broker 集群。首先你的接入地址啊最好是一个域名，这样呢域名的后面呢可以配置多个 IP 做负载均衡，当然这个域名啊它不是必须的，也可以直接来连接负载均衡器。负载均衡呢你可以选择像 F5 这种专用的负载均衡的硬件，那么也可以使用 NGX 这样的软件，只要是四层或者是支持 MQTT 协议的七层的负载均衡设备都是可以选择的。那在负载均衡器的后面呢，你需要部署一个 proxy 集群。这个 proxy 集群啊，它承担了三个重要的作用。第一个作用呢，是用来承接海量 IoT 设备的连接。第二个作用呢，是用来维护与客户端的绘画。第三个作用呢，是作为代理，在客户端和 broker 之间呢，进行消息的转发。在 proxy 集群的后面呢，是 broker 集群，负责保存和收发消息。有的 MQTT server 啊，它的集群架构中呢，没有 proxy 这一层。实际上啊，它只是把 proxy 和 broker 的功能集成到了一个进程里面，这两种架构啊，它本质上没有太大的区别，所以这两种架构啊，我们可以认为是同一种架构，一起来分析。前置 proxy 的方式啊，它很容易解决海量连接的问题，因为 proxy 啊，它本身是可以水平扩展的，只要用足够多数量的 proxy 节点，那就可以扛住海量客户端来同时连接。每一个 proxy 呢，和每一个 broker 呢，它只用一个连接进行通信就可以了。这样对于每一个 broker 来说，它的连接数量呢最多不会超过这个 proxy 节点的数量。 proxy 对于绘画的处理方式啊，可以完全的借鉴 Tomcat 来处理绘画的方式。一种方式是将绘画保存在 proxy 本地， 那每一个 proxy 节点呢，都只维护连接到自己的这些客户端的绘画。但是啊，这种方式啊，它需要配合负载均衡来使用。负载均衡设备呢，它需要支持 sticky session， 保证呢将相同绘画的连接啊总是转发到同一个 proxy 节点上。另外一种方式呢，是把绘画保存在一个外置的存储集群里边，比如说一个 Redis 集群或者是一个 MySQL 集群。这样呢 proxy 它就可以设计成完全无状态的，对于负载均衡设备来说呢也没有特殊的要求。但这种方式呢，它要求这个外置的存储集群呢具备存储千万级数据的能力，同时呢还得有很好的性能。对于如何支持海量主题，比较可行的解决方案是在 proxy 的后端呢部署多组 broker 小集群，比如说可以是多组 Kafka 的小集群，那每一个小集群呢它只负责存储一部分主题，这样对于每一个 broker 小集群主题的数量呢就可以控制在一个可接受的范围内。由于消息啊它是通过 proxy 来进行转发的，那我们可以在 proxy 中呢采用一些像一致性哈希等等的这些分片算法，根据主题的名称来找到对应的 broker 的小集群，这样呢就解决了支持海量主题的问题。好了，以上呢就是今天的全部内容。我们来总结一下， MQTT 呢它是专门为物联网设备设计的一套标准的通信协议，这套协议呢它在消息模型和功能上跟普通的消息队列是差不多的，最大的区别在于应用场景不一样。那在物联网的应用场景中呢， IoT 设备它性能差，网络连接不稳定，服务端呢它面临的主要挑战就是需要支持海量的客户端和主题。已有的开源的 MQTT 产品对于协议的支持呢大多都不错，在客户端数量小于10万级别的情况下你是可以选择的。那对于海量客户端的场景，服务端呢必须用集群来支撑，这个时候呢你可以选择收费的云服务和企业版的产品。那我们呢也可以选择来自行构建一个 MQTT 的集群。自建集群的时候最关键的技术点就是通过前置的 proxy 集群来解决海量连接、绘画管理和海量主题这三个问题。前置 proxy 负责在 broker 和客户端之间来转发消息，通过这种方式呢将海量的客户端连接收敛为少量的 broker 与 proxy 之间的连接，这样呢就解决了海量客户端连接数的问题。维护绘画的实现原理和 Tomcat 维护 HTTP 的绘画呢是一样的，对于海量的主题可以在后端部署多组 broker 的小集群，每一个小集群呢分担一部分主题，这样的方式来解决。今天我留一道作业啊，课后呢请你针对我们这节课讲到的 proxy 来做一个详细设计，不用写文档，只要画出三个 UML 图就可以了。第一个图呢是这个 proxy 的类图，力度呢要包含到下面的两个实际图用到的主要的类和方法，另外呢还要画出这个 proxy 收发消息这两个流程对应的两个实际图。欢迎你把设计图上传到 GitHub 上，然后呢在评论区中给出连接。在设计的过程中如果你有任何问题也欢迎你在评论区与我交流。感谢你的聆听，如果你觉得这篇文章对你有一些启发，也欢迎你